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这个这两天看了一篇稿子，是深圳的一个媒体啊，内地的这个媒体写香港的，说哎，这个香港政府的媒体做的如何如何的好啊，媒体公关如何如何好，哎，这个 好在哪？ 就是说比如说跟这个每个新闻媒体的这个沟通联络，包括政府的这个媒体应对啊，哎呀，反正就是溢美之词了。但是在微博上发了之后呢，我注意到大多数啊，如果说是内地网友的留言都说，哎，你看对香港确实这个特区政府做的是有它很值得称道的一方面，但反而呢真正是有在香港做记者的几位就说，啊，你在写什么，我完全不认为是这样，你这篇一定是这个香港人说的善稿啊，这个黄鳝的鳝，就是软文，他说你这个 政府的软文， 这完全是政府的软文。所以你这里面可以看出一点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如果以内地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香港的话，往往对香港都是一个标签化的这么一个印象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以这个香港的这些政府的一些行为来浇自己心中的快乐，也不免在很多时候夸大甚至说扭曲了一些事实。比如说之前说这个说一个像内地这个地产的问题，就有人应该是内地的一个网友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哎，香港为什么这个香港没有大型超市啊，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税制非常的简单。后来就有人提醒他，其实这个香港的这个百家和惠康其实是垄断地位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以这种中港的这个视角来看香港的政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内地的这个朋友要么就是对香港的这个政治完全不关心不在意，要么就是觉得啊，这个香港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拿来做内地的这个正面教材的，我不说内地是香港的反面教材。但是如果说你身在香港来观察香港本地的一些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话，你会发现其中这个吊诡的事情还是非常的多。比如说这位特首梁振英在上台在10月10号，其实这个是上台算是一百天，大家经常喜欢用百日维新来给他这个做一个判断啊，也是我相信给他的一个期许啊，是觉得他需要做一个开创性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去关注到香港社会各界对于这位特首百日维新，今天应该已经超过百日了，这是差不多120天了，120天的这么一个政绩的话呢，恐怕并不是非常的乐观。最主要的我们现在说这个房价恐怕是关系到这个香港每个人或者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房价如果你仔细去统计的话，从梁振英上台以来到这个今天啊10月24号为止，这个香港的房价指数是上升了大概是6%，但是呢有的楼盘啊，具体到楼盘就可以上升将近要20%的房价。所以整个从2009年到今天3年的时间，香港的房价基本上已经翻了一番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房价的问题也不能够完全就是考虑政府的方面，因为市场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香港的市场那个房价为什么高的那么厉害，主要是那个楼房不足，还有呢就是比较大经济的那个方向去考虑，就是现在比较多游资跑到香港去投资了，还有就是那个利息那个 interest rate 是很低的，对，所以呢就是全球的基金就是这样的，他们看到哪一个地方可以投资，他们的房产楼房比较有投资价值，就一窝蜂就去跑就哪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涨得那么厉害的话，我不能说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但是部分的原因也是跟那个大伟的经济是相关的。 是， 所以有一点梁振英听哈森的语气好像是他有点无辜中箭的意思啊。其实你单单说香港的民生问题啊，香港民生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哪三项呢？也是这个梁振英之前在竞选的时候的政纲主打的三大议题，一个呢就是房屋问题，第二个呢是贫困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老龄化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哈？就是可能香港人在 在香港这个地方长期生活呢，就是目前梁振英他上台100多天以后啊，你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一个变化，更加是没有觉得就是长期以后他会带给你一个变化的希望。我想这就是很多香港人一个怨气的来源。就说回到梁振英他7月1号上台当天，我不知道内地有没有一些报道哈，我们身在香港是知道有40万人上街游行，这是对于一个梁振英一个新上任的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可以说以前的刚上任的特首几任特首他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蜜月期，可是梁政府上台之后一天都没有，就你发现就100多天他也不断的有这个新的火头要给他去那个去灭火，一下子又是这个国民教育的啦，要反对国民教育，又有多少万人去在政府总部的游行集会。可以说这个政府总部呢是自从这个梁振英入主之后啊，之前都没有消停过，就门外没有一天是没有人抗议的，从来都是热闹无比的。所以你就会想象为什么这个政府现在要遇到这么多以前我们想到甚至没有想到问题，包括他班子内部有这个发展局长，发展局长已经是换了一任，然后现在新上任的这个陈茂波呢也是有不断的新闻爆出来，之前又是建建问题，然后又是这个汤房问题，之前前两天又是他这个酒驾的问题，醉驾问题。所以有人就笑说啊，这真是一个被诅咒了的一个职位。然后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呢对这个政府的这个信心指数是不断的下跌，然后也是说特首的名望呢是比曾荫权跟这个董建华的时候最低的名望是相比了。好在本来是一个全程悲痛的事情，是南丫岛的海难全程悲痛，但是呢反倒是梁振英通过那一次的解决呢让他的名望稍微是有一那么一点的上升。但是啊说到这个10月17号在海难之后啊，梁振也是在立法会的议员是宣誓就职之后呢，他也是立刻进行了一个第一次的工作的报告。然后工作报告呢他我是看了他的一个全文，他一共有11点，如果加上结语的话加上这个开头和结语是11点12点，这个11、12点他当中是花了3大篇幅去讲述梁振英对于这个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香港和内地和世界的关系，是所有的那个小点论述里面是篇幅最大的。香港人看完这个论述之后呢又开始有如果说是批评的声音，又开始讲你看香港真的是越来越赤化了，他们现在讲赤化哈，就是香港人反映他们心底里的一种怨气和不信任，在于为什么梁振英上台之后我们要跟内地的关系会变成这样之后，他们其实最根本担心的是要我们香港的核心价值会不会在梁振英在上台之后呢会遭到一个动摇。 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个香港人这个怨气啊，我不知道这个哈森在香港这个时间可能比我要更长一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政治文化上面有一种这个转变，好像前所未有的这个香港人变得前所未有的耐心开始减少。我觉得好像如果说我选出一位这个当然不是市民选出来，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位新的这个领导人上台之后，我会要求他100天之内就做出明显的改变，比如说100天我就要你房价给我降下来。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对于任何一位行政部门的这个长官，特别是当你的授权某种程度上还非常有限的时候，恐怕也有一点不实际。而且刚才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说到房价的问题，恐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很多经济问题的这个根源，房价并不是梁振英他本身，我觉得他也并不是一个魔术师，他并不是说啊我要降房价，明天房价就可以降下来。内地这个温总一天到晚也在说，哎呀要打压房价，内地的房价也并没有受到这个完全，你说大家普通买房子的话，也并没有觉得有真的非常剧烈的变化。那香港本身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外围的这个经济受到的这个波动非常的大影响。那么其实作为一个香港的这个特首来说，他有的时候说运气也占一点点的成分，你上台的这个时机刚好是不是赶上这一波经济周期，有的时候跟他的这个施政的成绩单甚至说市民对他的一个观感是占很大的成分。 就是梁振英好像是有一个先天的问题，就是他上台之后呢，因为在讲台之前其实市民对于他的声音也不是太高，然后他就跑上台了，然后上台之后基于那个声音不足的情况之下，那所有的人也在看他的政策方面推什么出来，就去反对。但是 刚刚好就碰到那个的环球基金涌到香港去炒楼房的这个问题，那就在激化这个房屋的问题。所以呢，那当然了，房屋的问题就肯定第一个，市民所想的就是跟这个政府有关的。其实我们就是在香港去看一看，就是梁振英出来之后，他在房屋的所谓的大的政策其实不是太多，其中一个就是说港人港地也是去维护本地人住房的这个政策，但是最后那个结果也是给骂，就是他的房屋政策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相信这是比较主观的，就是不太顺应这个政府所引起的一个后果。 我们说到这个不太信任这个政府， 对对对， 那可以梳理一下这个政府呢，他现在面临到有哪些炸弹，或者说他已经拆掉哪些炸弹。我看了一个评论，他这么讲，他说特首梁振英上任百日是荆棘满途，可见梁班子未来要拆解的炸弹还陆续有来。短期内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呢，已经就国教科撤下做了最后的通牒，立法会复会，政府呢要就长者生活津贴设资产的申报仪式与政党去打硬战，教育局长吴克俭要面对立法会不信任的动议，而梁振英呢和他的发展局长陈茂波更要交代建建和汤房的事件。中期而言，新界东北规划的风波呢是余波未了，而本届政府呢还将要处理2016和17年立法会以及特首的选举方案，更会容易触发社会纷争。 所以有的时候感觉这个香港政治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啊、你说这个一个教育局长或者一个发展局长，他在可能是本身我这个租了一个房子，或者说某一项政策，如果说你一个就是以一般行政的手段来看的话，政策推出它有分歧，或者说社会有争议，我相信在任何一个社会或者说这个政治环境底下都是很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香港现在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市民普遍的耐性或者说信心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你任何一个小的闪失或者说小的这个疏忽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你整一个这个政治基础的这么一个问题。讲哎，梁振英今天这种四面楚歌的这个环境 干不干得完， 什么时候是这个所谓压断骆驼背脊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真的是一根一根的稻草。你说这个教育局长的一个问题，或者他的这个发展局长的问题，本身并不是梁振英本人的大的污点，或者说并不足以对他造成致命伤，但是这种细碎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累积下来，说不定真的到哪一天啊，这个就会出这个，就事情就变大条了啊。这个所以我也是经常听这个朋友们的一种说法，说这个2017之前梁振英有可能做完这一任任期吗？当然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可能看一下梁振英的这张经济成绩单啊，哎，这个经济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休息啊，三 d 化新闻待会儿继续。 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刚才我们一直讲到香港人对梁振英呢不信任，我们就想问呢，为什么对他不信任？我看到有评论甚至、 先天就欠每个人 500块钱，对，先天，然后说是原罪者，你知道吗？这个字用的挺重的吧。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你们选出来的特首有什么所谓的原罪呢？ 不是你们选出来，这个不是 小圈子1200个人选出来的特首，也是1200个人选出来的特首，他有什么原罪可言哈？其实我在上个礼拜六呢，我听了一个讲座，然后那个讲座呢是立法会主席主讲的，然后他在上面也是被很多的这个底下的听众观众问到哈，他说17号有梁振英去立法会第一次发言呢，第一次做这个工作报告，你有什么评价？他没有直接的正面的回应说我怎么样评价那个报告，他只是说到为什么梁振英政府说是被人不信任。他说首先你要看他的出身，他说梁振英 这个好像有点很复古的味道，出身论了， 对，他的出身他的背景这个也是你不难理解的，香港人为什么这么想。他的出身和背景，梁振英呢我们大家知道的呢是就浮在政坛水面哈，是80年代 80年代他已经就开始跟内地是广泛的接触，他当时是以这个香港的专业人士的身份，他是测量师出身嘛，他对这个房地产是非常熟，对香港这边，所以把香港这套理念呢是率先带入到内地，是给内地提供了很多的专业上的协助的。所以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说觉得很遥远，因为你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跟内地广泛接触，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开放的时候呢，人家就会天然产生一种戒心，就不知道你在这个香港土地之外到底做过了一些什么，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人家会觉得哦，这才是有一个先天的一个背景上的差异，因为你是离内地文化近，离香港文化远。还有说啊，不像我们政党的这些议员，这议员你是从你的竞选啊，就是中间的竞选的工程里面，大家就接受过很多的质疑、辩论和问询的，包括你一届一届的下来，所以香港人对这些议员的底细是非常熟悉的。可是对梁振英就怎么样都有一种天生的那种神秘感在里面，这是导致他信任感不足的一个先天上的元素。还有第二个哈，他说可能是因为他跟内地这个文化近，所以导致他在香港现在施政以后呢，比如说遇到一些事件，他的一些处理的方法也是有很多的内地文化的感觉。就说到之前这个南丫岛的海难，南丫岛海难呢，当时曾主席讲他处理的非常好的，整个政府的应急机制反应是非常快，但是就本地媒体有记者就有一点不服气在哪里呢，他们去到现场，然后梁振英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我已经指示消防部队，只是纪律部队，只是医院干嘛干嘛干嘛，哎，然后记者就会问你是怎么指示的呀， 就是没有 Hong Kong style， 对，就是有一点讽刺他，你知道吗，用这个字指示，他说指示这个字一般是内地的领导人遇到这种灾难的 首长， 对，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哎，我们什么时候香港领导人也会说指示这样的话， 如果说不用指示的话通常会用什么样的说法， 主席就讲，他说香港人一般会讲我们的消防员， 对， 我们的医院，我们的什么已经在运作，已经相关的部门已经工作， 你就当他是自己可以 自己运作的一套， 你不会需要去指示他， 对，是完整的系统，我事件一旦发生就好像摁了一个掣一样，摁了一个按钮他就自己会动了，那是一套很那个完善的系统，也是香港人一直引以为豪的， 就是那个说出来的方法不是由上而下， 不是由上而下的， 这个说话语态的一个问题， 对，这语态。还有说到这个17号他去立法会的首次报告，说整个报告一个通啊，就香港人经常讲的这个语气腔调，一个腔调和他的措辞都是有那种内地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那个感觉，也是跟以前的香港的特首的那个行文的风格，说话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种种的因素就导致说，哎，我对你好像又不信任了。还有啊，就我们之前做一期新界东北的那个发展那个争议那一集嘛，这个是我自己讲的，这不是曾主席讲的。那一集呢，我们是访问到一个土地联盟、土地正义联盟的一个执委，他就说到对梁振英不信任，为什么不信任？他说他们经常跑到粤港签什么合作协议、框架什么计划，可是他们都是闭门的，他们到底在里面说了什么呢？我们香港人是不知道的。哇，你不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我们那个利益去出卖掉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是不见得光的。所以呢，也导致我们去这个给人抓住把柄，我有理由去怀疑你。 这个梁振英其实他自己在他的这个立法会的施政报告，包括我看在一些对媒体的论述上面，其实有对刚才你说的这些质疑做出一个回应。他基本上就说，你们这些都是短视的，你们这种都是看不见啊我的这个大战略，我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梁振英自己强调的是呢，他也是恐怕是提醒很多的这个香港人不要闭关锁港啊，这个以前人家大家熟悉的可能是闭关锁国，他这里说的这个闭关锁港。在另外一面，在大家对于梁振英这个所谓出身的一个质疑，在他的这个政治文化或者说政治风格的另外一面呢，其实同样我觉得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香港政治文化出现了一个，你可以说它有一点点像民粹化去转弯的这么一点形象，就是大家会觉得要求，当然我相信要求公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个首先特首并不是普选的一个前提下，市民以一种对待普选领导人的一种眼光去检验普选，这中间不能够说谁对谁错，但肯定是有接不上轨的地方。那好比梁振英他的选上来，他就不是由700万人选出来的，大家会需要以700万人眼光去检视他，说为什么你上来的时候没有经历 所有人的检验。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其实问的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一个问题，恐怕梁振英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他说啊，那我就不是七百万人选上来的，我就是700个人都不到选出来的，那又怎么解决？但反而如果说梁振英刻意去迎合这个所谓的名望，或者说为名望而名望的话呢，反而会出现一些错位的举动。比如说这个之前的这个港人港地，港人港地听上去非常的漂亮，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名称，哎，把这个土地预留给香港人，这个好像以此呢就可以限制外围资金对于香港的这个房价的这么一个影响。但是其实有很多这个经济学的专家都指出了，这个就是在市场中设限，这个本身它会影响市场的自由流动，最后的结果反而就是今天的这个房价不易反升。那另外一种倾向，特别是对于梁振英的一个经济政策的批评，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关注民生是对的，但是不能够迎合，或者说不能够去向这个所谓的舆论去献媚，而这种献媚的后果最后其实没有实际的，就是在政策上没有实际的影响，只会呢让第一让这个整个政治的氛围更加的民粹化，第二呢其实对于民生根本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觉得对，你讲的对，就是梁振英不可能去稳住所有的团体所有的声音，但是呢因为基于就是大众对他的有一点点先天性的不相信的话，其实尽管他有什么大的计划，他也要比较开明度高透明度高去解释一下，因为这是现在香港市民啊，或者是民生比较尊重比较担心关心的一个方面。因为好像刚才樊叔说的，就是梁振英好像就有很多一盘盘的计划在里面，这伟大的计划在里面，但是如果他不解释，不跟广大民众去接触的话，但大家的不相信就会再提高，这是对于政府未来的施政会更加的困难，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目前为止我的一个感觉是，梁振英其实你要说他不是一个努力的特首，我也不这么认为。其实从他这个上任120天来，他和之前一直强调落基层，然后包括跟一些这个媒体也好，这个舆论的接触，我觉得恐怕并不比之前的任何一任特首少。你说做的明显有太大的改观，我觉得恐怕也没有。但是恐怕是这个，还是我觉得问题出在大家的期待已经是不同了，大家更多的其实已经把时间，已经希望时间尽快过渡到2017，大家以一个普选特首的这么一个要求来对待梁振英这么一个非普选特首的这么一个可能还是多半是一个公务员行政长官的这么一个角色，大家以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的时候呢，梁振英就明显和这个期待有一点差距。 你说到香港人对梁振英的期待哈，其实我感觉香港人还总体来说还是很务实的，就他们很明显的知道梁振英不是普选出来的，只是一个1200个人小圈子里面选出来一个特首。尽管说当时在梁振英和唐英年之间必须要二者选其一的时候呢，可能更多人说我宁愿选梁振英，我也不要选这个，有人说用猪和狼来代替他们，宁愿选一只狼也不想选一头猪。可是呢在他们在选择之后呢，也清楚的知道唐英年呢是代表这个大地产上的利益，可是梁振英也是代表一部分地产上的利益哦。所以港人可能更加的清楚的认识到，即使不管是任何人上台，最后的房屋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再一下子解决得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这确实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这么一个议题了。那其实在这个经济层面，除了这个港人港地之外，另外一个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跟中港的这个融合相关的自由行的这么一个议题。其实梁振英自己当年是有份参加这个到北京去参与开通这个自由行，内地客大量进入香港，然后一方面是推动了香港的消费，另外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问题。但是这次我相信他提醒香港人不要说有一种闭关锁港的心态的背景呢，确实是香港的购物环境，特别是对于内地的自由行的这个游客的购物环境某种程度上在变差。数据是在国庆的这一周当中，这个 访港的自由行人数上升，但是总的消费额下降，这说明大家的消费能力或者说来香港购物的内地客已经换了一波人。那换了一波人之前有很多去访问到内地的一些所谓的豪客，就是消费能力特别强的，以前可能是香港的购物的主力军的这些人，说为什么不到香港购物了。那很多人就反映说觉得在香港购物环境就不受欢迎了。第一方面，这个本身的购物服务态度恐怕有点问题，更一方面呢，如果说你来香港之前你看香港新闻的话，你看到都是香港人所谓的这些反黄的这些活动，那会或者还会有比较激进的，你说到这个广东道广东道去对着那个内地的游客去唱这个反黄的歌曲，你会觉得这个是一种很不好的购物体验。因此呢，这种心理扩散之后呢，就会客观上阻挡了这种文化的一产生啊，可能香港的零售 LV 店还是照样在这个不断的造出来，但是这个社会的气氛让你觉得你这里一个内地，你如果不会说广东话的话，在香港经常会有人以另外的眼光，或者你说注意到报纸的舆论每天都会以你作为一个标榜其实只是在这里买的东西的话，会影响到很多人来香港购物的这么一种选择。因此在另外一方面，对于香港的消费数据，未来我觉得在自由行这方面恐怕会是一个长期来说是一个走弱的一个情况。 而且根据这个世界经济的一个趋势的影响，就现在最初的一批豪客呢，他不选择来香港购物，他可以直接去欧洲买，去欧洲买甚至更加的划算，而且你要是算上机票来回的话，一点也不比在香港的差，甚至更方便，我选择的余地更大，而且在欧洲人家是真的是更加把你当做这个贵宾，当做爷，真是来侍奉。梁晶当然是说的很漂亮的话了，在表面上不是我们香港人是一向是好客的大城市，是国际化的大都会， 但是好像并没有让人感觉到。 对，但是我们是希望呢有一个更加好的配套的措施做好之后呢，让内地也不单单是内地，让世界各地的游客呢能够在香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购物和旅游的体验。这个当然话没错了，可是你要想到内地人一看完这个新闻心态上也会有变化，当你就是你讲的，如果这个新闻多了之后人家就会反省，同时我这个时候又有 我何苦这个花钱到香港去买罪受 啊，对啊，而且我又有第二选择的时候，甚至更加的阔气，那人家的购物环境又比你好，我何必要再来香港来呢。 是，好了，三弟换新，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香港的百日维新啊，120天的这个梁振英特区政府他到底做的怎么样呢？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范素， 我先生。 这个最近的一个新闻，恐怕对每个人的这个钱包都影响很大的，就是这个港币啊，最近不断的在贬值啊，相对的这个人民币的话，人民币以前对港币一直维持在0.81左右，前两天的一条新闻说一度跌破了0.8。当然，对于如果你发的是这个港币的工资的话，这是一件坏消息，因为这个物价啊，受到这个内地客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影响恐怕要抬高了。但如果说你在香港领的是人民币的话，或者说你是拿着人民币到香港来消费的话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一个好消息了。这个你可能你就换成港币的话，这个钱就更多了。那也是这个大家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港币跟人民币的这个汇价，在2003年的前后，那个时候港币对人民币还是一度是1.2啊，那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倒挂过来了。因此，普通的市民，对于基层的，你就是生活在香港的市民来说，一个物价或者说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受到这个港币贬值、人民币升值的这个影响，也是感觉非常大。因此，梁振英呢，在基层的这个市民生活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的这个政策，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过了，一个是最低时薪，还有一个是贫穷线的这个问题，这个的确实在之前的几任特首都其实是一个未开拓的一个领域，但是梁振英在这两件事情上执行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决心，并且这个坚持到底了。 对，他在民生问题上人家是一直有做功夫的啦，因为实在是其他的火头太多，在香港 只要挑一些比较 讨好这些， 是其他的一些社会新闻，这个政治新闻的版面给占据了人家实实在在在做工作的这样一些措施的报道了，我觉得是。 但往往是国民教育这样，就是长远的，或者说更加 煽动性， 更加你可以说它煽动性，或者说更加概念性比较强的这种的问题呢，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对， 我就注意到其实这两天说的这个长者津贴啊，长者津贴他的这个事情可能说出来并没有国民教育那么刺激，但是他关系到很多老人，就是你一个月就是差，可能要差到1000块钱到2000块钱的这个区别。 对，就是以前一般来说，就是现在可以拿到1000块了。但是如果通过的话，可以拿到2200块。那最近比较多议员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就是不愿意政府那么快去通过，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新的那个补贴，会补贴给一些比较富有的 长者了， 富有的长者，对， 就政府坚持要对这些长者先进行一个 资产 审 查， 我先要看一下你这收入符不符合领这个津贴的标准。 对，那其实有一个考虑点，就是这政府也要小心一点的，就是未来因为本港的那个老人家的人口会涨得很快， 对， 就 老龄化的问题。 对， 如果呢这个政策做不好的话，未来可能会对政府的这个财经的负担做成一个一定的一个重担。所以呢，现在的讨论是，我想是需要的，但是当然呢，就是一个关乎民生，如果是一个好的相对来好的一个政策，就是比较市级的讨论之后也要去推行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我自己的观察，这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就是像现在香港政府呢有很多的政策推出来也是给人反对给人骂的，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地人，我就真的对政府有一个期望，就是他未来可以想出一些香港的出路。民生的政策有讨论是正常的，但是我现在看到主要就是看梁振英在17号那个立法会的那个发言，他讲到很多关于那个未来方向的一些概念，但是没有说过就是香港未来可以怎么样去找出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我期望作为一个香港人，就是他可以提出来， 他也不知道。 对，作为一个市民来讲呢，就先看看就是政府推出来的什么政策什么建议是不是真的需要反对才反对。因为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政府推什么出来我们也要答应，但是其实我们也要留给新政府一个空间，就是他提出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我们也要听，不行的我们才反对，就是给政府一个空间也是需要的，我觉得。 我就看完那天的他整个的发言的时机点哈，你就会感觉他完全还是处在一个要疏解大家怨气的这么一个层面， 救火的， 还远没有达到说社会长远的政策，因为你眼前的政策我都搞不定，我都通不过，何谈长远呢？就看见香港政府就是不停的在内耗啊， 你要眼前的这些事情做不完的话，恐怕你这任期都没有办法做完，那就更不要谈什么长远的。 对，目前还只是疏解大家怨气，先获得最基本的信任，你让我好歹通过眼前的这些所谓的生活 金啊，你先让我过了这一关吧。 对， 但是这个 Hassan 我觉得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印象很深的立法会选举的那天晚上，去在这个票站外面采访很多香港人，说你这个对于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议员啊，或者说有的时候问他们对于香港政府啊未来的有什么样的期许，大多数人很多人都说了同样一句话，说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帮到香港啊。这个我们也是听到很多遍，但是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才算是帮到香港的？这里面有一个，你要真的说梁振英有任何的先天不足的话，这个普选当然是一个所谓民意授权的硬伤，另外一个硬伤在什么地方呢？在于香港的政党。香港是就是如果说你一个以理论来看的话，香港的政党政治是不存在的。香港的特首他要求你没有任何的政党背景，我是纯粹的一个行政性，同时呢根据基本法的安排行政主导立法，所以说呢这个立法会对于政府的这个监督，或者说对于政府的这个咨询的这个作用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可以看到立法会最多能够采取的方法就是拉布，但是我真的有发起对于特首的弹劾，或者说真的正儿八经的否决你的 某一项这个法案非常非常的罕见。立法会在香港最大的职能，实际上的监督香港政府的这个财政的这个预算，没有发生任何一年否定财政预算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一直觉得梁振英他恐怕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任何的政策没有一个政党的一个管道去，第一是给他向上提供一个政策的草案，提供一个政策的咨询，向下的因为没有政党，因为没有政党向下传达的一个管道，普通的基层的市民或者说社会的舆论也接收不到，又没有办法接受梁振英的这个推销。因此他这个特首是一个悬在云端的特首，他跟这个香港的所谓这个社会舆论之间天生就是脱节的。而本来应该处在中间这一层的政党呢，在香港因为一些先天的一些条件又是缺失的，又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结构。因此今天不仅仅是梁振英的问题，而是整个香港政治制度性的一个问题。你不管选谁上来做特首，只要香港一天没有一个政党的运作，没有一个政党的政治文化的话，所有的特首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喜欢把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一个比较，有人说这个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在08年之前还低于香港，08年的时候跟香港几乎持平，那现在就已经把香港给抛开了。哎，包括香港在政治的很多地方啊，这个行政的这个风格上面很喜欢学习新加坡。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就问，为什么新加坡做得好的事情很多香港就是做不好？很大的一个区别，这当然一个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没有、这个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但第二方面，新加坡的这个政党非常的重要。新加坡的这个人民行动党，虽然说它是所谓的一个全民党的一个概念，它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它党团的领袖首先，而且它的人民力量党在新加坡的社会基层中有非常多的所谓这个庄脚，我在每个区我有我自己的议员，我可以自上往下的，比如说今天我的这个总理有一个政策，我可以通过我的政党往下传达，不需要我每天开记者会，每天来跟你这个立法会做报，每天我自己来面对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这样的做法。因此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党，或者说真正做事情的实际意义上的政党，香港今天的政党其实以一个严格政党的概念来说的话，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政党。 这里涉及到一个行政和立法关系的问题哈。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说反对党的这个反对派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们毕竟，我甚至有听这个在议员说啊，他说在立法会这个整个文化和他们每次发言的那个质量上面，你会觉得泛民的这个发言的质量好过建制派非常多。他们说为什么？因为泛民每次人家出来的就是要反对你，可是你要想，我反对你我不能光说呀，我得去找很多的论据，很多论点，去一层一层论证，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才能够说服你。所以说他们不管是从理论的那个层面上，还是在这个辩论的水平上，他们都讲都要高过建制那一边。 你是说觉得这个立法会有一些议员的水平不高？你觉得是 因为他们导师水平不高？你听我讲完哈。因为呢他们这个每次发言的这个水平，你就显得要高过建制派，然后建制派整个就变得很懒。懒在哪里呢？反正我们到时候说这么多干嘛，举手表决就完了，就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议席比较多嘛。所以呢他们就导致这个议会文化呢，你真正是要站出去是帮助政府通过各种议案的人呢，我就费事我说那么多，我举手表决就行。反倒是泛民反对派那边，人家就死活的搜出很多的论证的东西来反对你。所以呢你就看到整个市民对这个议会他们这个形象都是有很大的差别。你会看到这个人民力量啊，就跟各种的那个激进派的现在是越来越冒起，也是说明这个冒起的文化呀。我听也是那个前两天曾主席他这么讲，他说人民力量的冒起你不能小看，他说如果在民建联的年轻的一代是什么心态不同的，人民力量那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他们是真的是看到社会不公了，我必须要站出来，我站出来之后是心里是有一把火的，你知道吗？只要有火出来做的事情呢，就会比较那个有理想主义一点，然后呢是那个有激情一点，做出来东西的效果呢就是跟你在那边营营役役的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一旦游行的事情成为一个常态之后呢，政府的民望不就下来了吗？可是民望一低之后，你不能说完全像曾荫权说是民望如浮云呢。可是如果你真的想干完甚至是2017这个寻求连任的话，你不可能不是民望如浮云，不可能是民望如浮云的。 我前两天注意到立法会的一些报道，现在大家都在议员你知道都在争什么事情吗？在争几点钟开会的问题。这个司法事务委员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看电视画面上的这个报道起码争辩了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是为了争辩。哎，以前我们 是几点开会的、你现在为什么要把开会的时间往后比如说推了几个钟头，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一些基本规则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我很怀疑这个立法会还能够到底能够做一些什么样实际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内耗啊，你说是弱势啊、不管不单单是说泛民觉得他们是弱势、整个香港人民他都觉得自己是弱势，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委屈， 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因为歌手不是我选出来的呀， 是每个香港人都觉得自己被人欠了500块钱，这样一种感觉也是很奇怪的。那其实说到这个未来的一个走势啊，所有人都会想到的2017香港将要开始这个普选特首，当然现在普选具体的规则没有出来了，但是很这个自然容易想到的，所有人呢在现在开始已经都在为2017的这个跑位啊，以及要占据一个有利的地形，那大家都在做什么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谢谢。 就最近说这个香港的这个肥佬黎啊，黎智英在香港很有名的这份《生果日报》啊，这个在台湾的业务全部卖掉了。那有的人说呢，哎呀，这个经营不下去，这个不好。但更有一种阴谋论呢，就告诉我说，哇，这个大家都已经眼光都看到了2017啊，所以说不管是政治团体还是媒体的这个大亨啊，都已经把这个外围的这个火力弹药全部收回来，集中在本港。 这未免也火力集中太早了吧？ 这个是我觉得早一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跟你说，这个很多人就已经把弹药现在都已经准备充足了，大家所有人就盯着2017，一旦这个普选的发令枪一响啊，谁能够冲在前面？这对于香港的这个政治，确实普选这个香港的行政长官在历史上将会是第一次，因此这个第一次做的这个效果呢，会体现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的意义。但是他这么一说呢，我就想到，其实在香港今天政治运作或者说社会政府架构的基本上一切都处在一个实验性的状态。今天你在香港的有一种感觉，大家听到一种舆论的批评的声音，觉得大家脑子里想的是一个比如说西方政治三权分立，一个议会政治的一个模型，一个模板，大家是照着那个图景去想象自己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但实际上如果说你看到香港政治的里面，你去看到基本法，你去看到特区政府，去看到立法会里面一些实际的运作方式，你会发现香港的运作模式是非常，我不想说它是具有香港特色的，但是确实是独特的，而且是试验性的。其中你说它有很多地方其实很多人从来都没有尝试过这么做，因此做不好呢，或者说出现这么多问题呢，其实原本也是可以预计得到的。所以说好像大家今天产生的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觉得啊，为什么哎，这个为什么总是做不好。但是如果说你倒回到15年前20年去看，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在香港第一天才有的事情。 我觉得是现在的经济民生问题处理不好呢，很多人就会反省说是香港的政治出了问题。是香港的， 但香港政治从来都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而不是出了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香港从来就只有公务员和行政人员，而缺少一个真正第一有政党支持的，第二有政治眼光和执行力，或者说魄力乃至人格魅力的一个政治家，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香港历来都是公务员制港嘛，它只是一个管制的班子，就跟你说的，没有说一个真正的政治。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公司， 不可能，甚至是香港的传统和现在一个大环境啊，中央政府跟香港特区的关系，它甚至有可能不希望你有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出来。 但我觉得这个你实际上有没有政治领袖的这个设置和你有没有政治领袖的这个能力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梁振英，我觉得他很多，你比如说他在说香港不能够闭关锁港，然后强调远见，强调长远政策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其实是说我要做一个政治家。但是实际上他拿到的授权或者说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个公务员的事情，因此 他的想象，他自我的期许和他实际的行为之间就会有一个落差、 嗯、 民众对他的期许更多的接近于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公务员，而所以说跟这个每天我们在香港社会看到的这些现实之间呢又会有一个落差。 我觉得香港民众对于香港政府的一个期待呢，还是我刚才说的会比较理性的了，因为你毕竟说我们没有一个政党政治做一个基础，而且我们香港也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是没有可能在你可预见的将来是没有可能给你立刻让你做政党政治的。所以你刚才举新加坡的各种例子，在香港是没有可能是有一个实现的土壤的话，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在香港各种的民生问题，在各种经济问题出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反省政治，会觉得政治已经是深刻的影响到我每天每时刻的生活。我可能香港经常说是政治冷感哈，我不想去谈论政治，可是你会发现政治会来找我，会主动跟我的生活有关系。比如说我要去选立法会议员，我要去选那个区议员，那我怎么投票嘛？那我投票的时候呢，我必须看大家的一个政纲，我投上你之后你会给我带来一些什么。现在很多香港人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就是说，哎，好像看起来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水准呢，以前对大陆是有一种优越感的，可是为什么回归十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优越感慢慢的没有了。所有的资源你会说内地人过来跟我们抢呀，然后以前看待内地各种经济发展是需要我们香港人去援助的，可是我们香港对内地发展影响会越来越小，香港人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失落。所以就有现在讨论香港以后长远发展的问题，我听到一种声音就说，香港人你要看长远的时候是要想以后这个城市对于国家怎么样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这个良性的互动是说你的作用是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当中有一个良性的话语权，你知道吗？这个话语权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内地还很落后的时候，香港人给内地提供资金，提供人才，提供技术，甚至是提供跟外界沟通一个桥梁。可是现在呢，我们跟外国的交往，内地人甚至你说下一代他们英文也不会比香港弱，我们那个对外越来越开放，开放的渠道也不会说一定要借助香港这样一个跳板。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梁振英在立法会第一次发言上，他首先要给你谈的是我们香港面对什么样中国的环境和什么样的国际的环境，现在已经变天了。就是香港人的思维已经要放弃老一套的那种一切是按部就班的，你就要更大胆的去想象，也是更大胆的去知道外面在发生了一些什么，要改变你的心理的状况，整个社会的人的心理状况，你才有可能说去这个帮助政府的政策做一些长远性的调整。 哎，凡是我真的很同意你说我们跟内地真的要需要一个良性的 话语权。 对对对，良性的互动。因为呢，我觉得就是现在部分的就是香港人就是有一点情绪化，就是说政府推出来什么他们也比较敏感一点，就是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跟内地的加强那个交流啊沟通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香港其实也有很多人已经过去内地去发展了，就是内地也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工作的机会。此外呢，就是我们作为香港就是背靠中国，就是为什么不用这个 advantage 呢？你看就是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也是到去内地去发展的，为什么我们香港就是那么近的话还要排除这个动作呢？当然呢，作为一个互动，作为一个交流，不代表就是什么原本的什么价值也要换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香港人应该比较理性一点去看我们跟内地的互动是怎么样。你不是什么也反对， 我倒是觉得你说香港人现在不理性呢，我觉得并不一定。因为香港跟内地的，我相信大家强调的还是香港的一个比较优势到底在哪里，大家会讲说，哎，这个香港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很多人最喜欢提的一个命题就是说香港是不是边缘化。那很多人在担心香港边缘化的时候呢，又在意识形态或者说在一些价值观呢有意的要把香港独特化，或者说保留香港一些独特的地方。你在这个同时怎么样避免经济上的被边缘化，是不是一定要融入到所谓这个大中国的这个话语当中，用一种大中国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才可以保留香港的经济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够在保留香港的价值的同时也保留香港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我的态度相对来说更为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大家是可以探索往这个领域去试的。因为确实你以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像香港这样一个模型，你没有找不到很多的经验可以去寻找。你说香港之前一个所谓一个殖民地的状态，你现在放到中国，你作为一个特区的这么一种实验的情况，很多不管是一国两制的这种设置，还是香港今天很多行政上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之前这个双非的这个释法的问题，你其实很难在香港，很喜欢参考这个国际惯例，很难在其他国家找到任何这样的例子，说以前别的国家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以前怎么样来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因此呢，这当中会有一个辩论或者说试错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试过这件事情知道不行，然后我可能会尝试一种新的办法。我说实话觉得这当中会有一些代价要付，比如说现在中港两地的这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如果说中港两地不发生矛盾和冲突的话，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地非常的隔绝，就是香港完全把内地人或者内地人把香港人当成另外一种跟我自己毫不相关的社会人群来看，这种情况下你是不会发生矛盾的。另外一种呢，是两边就是同质化非常厉害，就两边基本上说一样的话，你这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在短期内这 对我没见过香港和台湾有什么冲突啊？ 这就是两边如果说非常就是完全的冷漠，或者说完全的融为一体情况下，才不可能有冲突。而这两种情况，恐怕对于香港当下的香港来说，第一是恐怕不实际，第二也不一定是最有利的。因此，有一定的摩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火花，才意味着有刺激，才有可能有新的给你进行创新或者说实验的一种动力。你是说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提出来，现在很多人香港人很悲观的觉得，哎呀，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只能够维持20年，连50年都维持不到。但是是不是想过这个概念在一开始提出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或者说一辈子很久不变的一个模式。当初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因此有很多的变数，我觉得这个是良性的留给大家去发挥的这么一个概念。因此在今天很多其实最后的你说矛盾也好，很多抗争也好，如果你可以在破的同时提出一些利的这种建构性的话语的话，我觉得这才是对于香港有真正正向性帮助的。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内地和香港就两地民众对互相之间的一个印象，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两地之间到底存在哪一些的优势和劣势，怎么样去互补哈。如果说香港人现在对于内地人的印象，可能会觉得哦，你们市场非常的广，然后内地人现在野心越来越大，整个内地市场的很多很多的机会让我们香港人是应接不暇，很多香港人需要北上去寻求发展，这可以见到是内地一个先天的优势在市场和在于人才上面。可是我们的内地人对于香港的印象呢，会觉得哦，香港很挤啊，而且现在去香港购物的话未必就是要一定要来香港购物，可以选择去欧洲去美国干嘛的。还有对于香港的一个印象，会觉得你们碰到那个大灾难，碰到一些应急的机制的时候，你们会比我们好，而且你们的政府比我们信得过。 很多人都说在香港接下来的这个4年5年，在2017之前将会是香港变动非常剧烈，社会的这个变化非常快，那同时如果说你以一种戏剧化的角度来说，将会是非常所谓精彩的5年，非常好看的5年。是相信在接下来这个5年当中，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政治和社会上的这种大的变动，或者说大的这个事件。 我也希望就是香港人就是往后就是比较有机会有智慧的去看这个跟内地的这个互动。那对于香港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 好，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Jason， 拜拜。